姐。 要翠屏与我将好感触。

怎么是噻？ 后堂摆宴，大家同饮呐，请。 哎呀，这里还顶着一个。 贤婿呀，就看在老沈的份上，叫他起来吧。 顶不饶他。 哎呦， 怪人呐。这个老家院跟随我们多年了，不要和他一般见识，就请他起来吧。 若不是小姐相亲，定让你这个老奴才淋上三天三夜。 哎呀， 起来。 哦，多谢姑爷，多谢小姐哟。 后堂摆宴，大家同饮呐。 长郎，随我来。 赵郎，随我来。 哼呀！ 好，接下来请看女驸马选场，状元府。才女冯素贞为救夫君李兆廷，女扮男装逃往京城，冒名应试得中状元。正当她在状元府满怀喜悦，准备告假回乡去拯救夫君时，不料圣旨驾到，欲招其为驸马。冯素贞再三推脱，不得已只得冒死进宫成婚。冯素贞由国家一级演员孙娟扮演，冯一鸣由国家一级演员刘华扮演，刘文举由优秀青年演员姚恩田扮演，春红由优秀青年演员黄曼曼扮演，请欣赏。 点状元，名扬天下。谋神嫩 哎。

再请听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当中的《回十八》。 Thank you. 夫来打动我的心肠。对牛弹琴，哎呀心的呀，这个牛儿滴滴呱呱，就是牛家的两小张。 记得他那是将欢郎 曾记得在此，心地亲口与我为媒，应台呀，应台。 今天送庄母相报抓丁去，今天送觉悟花觉做纸片，觉三四九你的家下跪。恨不难切字冰凄凉， 下面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山伯临终。 山伯儿啊，你的母亲又作家回来了。母亲，你回来了。儿啊，为娘回来了。英台她来不来呀？儿啊，英台说他不能来，他不来吗？儿啊，是有英台的书信在此。唉， 心思的光 的血淋淋呀淋。如今更年轻，想当初进汉城到苏轼，不把火机会自己错过啊云呀亮很难看，儿呀你要多保重，这是银台的亲事，再过两天银台要出家了，儿啊儿啊你要保重，弟弟母亲不孝儿又要言背叛啊。